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大家收听北语美食侦探事务所，我是主播吴远叶。 我是主播金宇泽。 美食之所以为美食，皆因色香味俱全。 世界好大，人生好长，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今天我们将探秘北语兄弟食堂哪家强。 今天呢，北语美食侦探事务所将带大家前往兄弟食堂的第一站，与咱们呢只隔一条街的中国地质大学。 说起地大呀，他们的有一个小公园里有非常多的猫咪，小小只又软萌萌的，特别讨人喜欢。而且啊，地大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呢。说着说着我就饿了。 听起来十分不错嘛，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好吃的让吃货精按捺不住自己的食欲了。 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小吃货们都要等不及了呢。 哎，宇泽，问你个问题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中国版的深夜食堂呢？ 你说那个啊，我只能说它的画风非常之迷呀。 哈哈，你还记得那个被网友所诟病的泡面三姐妹吗？ 当然记得，当他们刻意的去模仿日本的餐厅的时候，也就渐渐失去了本来的味道。毕竟谁会大半夜去餐厅吃泡面啊？在宿舍吃不是更爽吗？而且方便面堪称宿舍必备之良品啊。 确实，方便面确实是宿舍生活的独家回忆呢。今天咱们就从泡面说起吧。你还别说，真的有店铺是卖煮泡面的，而且你还可以往里面加自己喜欢的料。 真的吗？什么地方这么接地气啊？ 这家接地气的小店坐落在地质大学里面，主营泡面、重庆小面、炒面等各种面。他们家的方便面可没电视上那个浮夸，卖相呢也十分家常，所以啊，很多地大的学生喜欢在他们家点泡面，热热闹闹地坐下来，告诉大叔自己喜欢的味道，什么红烧牛肉、麻辣排骨之类的。之后呀，大叔会帮你把它拿到冒着热气的开水里去煮一煮，顺手打进一个鸡蛋，再添加几颗绿绿的青菜。你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点火腿肠、甜肠什么的，最后再给你装进盒子里。 OK， 一份完美的宵夜就出来了。 我个人呢也比较喜欢吃煮的泡面，我觉得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更加有筋道。之前微博上还有个热搜呢，说泡面到底是煮的好吃呢还是泡的好吃。我当然是觉得煮的更好吃啦。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最佳泡面，不论你是喜欢煮的还是喜欢泡的，反正作为吃货饿了就吃呗。这家店呢不仅有各种的面条，还可以加不同料的煎饼，各种甜味咸味的馅饼。不过根据前方记者带来的报道，更多的学生还是喜欢吃他家的肉夹馍。肉夹馍里的腊汁肉和白吉馍简直是一组绝妙的拍档，轻咬一口松脆的外皮，在口腔里细细品尝，便可感觉到其内软绵的白吉馍， 之后那香醇可口的辣汁肉和好吃弹牙的白吉馍便不断刺激着你的味蕾，让你欲罢不能。 这家地大的小吃店呀，没有具体的名称，但是每天都有学生去光顾。从咱们学校西门出发，过一个斑马线，进入地大的校门，你便可以看到。因为呢和咱们宿舍离得特别近，所以这家小吃店可以作为你健康早餐的开始，也可以成为你罪恶宵夜的源头。 就在这家小吃店的旁边有一家杭州小笼包，味道也是非常的棒哦。 想去的宝宝们一定要注意了，这家杭州小笼包主营蒸笼小食、炒饭等各地特色小吃，每天饭点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学生或者附近的工作族去那儿就餐，所以宝宝们要在饭点去吃的话最好早点过去。 本次美食侦探们亲测了他们家的小笼包和蒸饺，也与咱们学校的美食君们比拼量力了一番，发现他们家的小笼包的味道与传统小笼包的味道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笼十个，每个包子呢胖乎乎的，面皮儿包裹着鲜香的肉馅儿，一口一个，皮儿和肉的比例恰到好处，丝毫不会有油腻感。咱们学校三笼的小笼包与之相比就稍微逊色那么一些了。北语三楼的小笼包呢是素菜馅儿的，但对于喜欢吃素的宝宝们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有些吃货宝宝喜欢吃我们学校没有肉的素的小笼包，但作为肉食动物的我是绝对不能忍的啊。 美食侦探呢也尝试了他们家的蒸饺，蒸饺的味道就不如小笼包一些了，蒸饺的皮儿有些硬，但是肉馅儿和包子是一样的，还是十分鲜香。对于饺子外皮要求严格的宝宝们呢，想吃蒸饺的时候可以就选择咱们学校食堂三楼的蒸饺。今天咱们的第二站呀，来到了北京科技大学，东门出去左转，大概走十多分钟的样子就到了。 北京科技大学有两个食堂，一个在校园西面叫做鸿博园，一个在东面叫做万秀园，每个食堂都有四层，如果出来北科，不得不去的就是万秀园了。它的四楼是唯一对外开放的一层，在那里宝宝们可以自由点菜。 美食侦探给我们重点推荐了一道具有北科特色的菜，那便是钢铁摇篮。钢铁摇篮就是西红柿炖牛腩，辅之以新鲜的蛤蜊、金黄的蛋饺。之所以叫做钢铁摇篮，我想是寓意着第一所钢铁工业高等学府的原因吧。 以浓郁的番茄汤为底，小火慢炖，糯而又有筋道的牛肉，浓汤在钢铁锅里咕噜咕噜地翻滚着，蛤蜊也随之发出了贝壳摩擦般的微小的声音。夹一块吸满番茄汁的蛋饺，再裹上酸甜的牛肉，那味道一定会在你的记忆中久久无法忘却。再夹上一块酸甜的牛肉，那味道一定会在你的记忆中久久无法忘却。 北科的招牌呢不仅有这道钢铁摇篮，还有特色的盖浇饭、鸡腿套餐等好评极高的美食，周末邀上三两好友一起前往，换换新的口味吧。 今天呢，我们给小吃货们介绍了地质大学和科技大学的美食，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没有吃过的同学们呢，一定要去尝尝。 在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两个会继续和大家见面。如果小吃货们有什么好的美食推荐，也可以在我们每期的微信推送下留言哦。 世界好大，人生好长，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黑暗中点燃一盏油灯，不仅能照耀个人，亦能照亮整个世界。 为他人燃起一盏灯，奉献一点点，也许就能助他照亮整个人生。 世界之大，万物生灵，而我们存活于此，只因有爱不可辜负。 听众朋友们，丈夫贵兼济，妻独善一生，携手你我奉献，让世间更加美好。 我们心系身边每个需要帮助之处，为了传递爱与温暖，我们相聚于此。欢迎来到北语广播公益类首秀《大爱有声》，我是主播周平， 我是主播黄琪琪。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的生活缺少阳光雨露，伴随他们的只有孤独与寂寞。他们就是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因为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他们的学习、生活、安全、健康等方面受到严峻的挑战。 据中国妇联今年二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人，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1个留守儿童。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33%的父亲，25%的母亲外出5年以上，60%到70%以上的父母在外省打工。父母的长期在外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等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一方面，祖辈或亲友缺乏对孩子科学喂养的知识，使得留守儿童没能得到合理的日常饮食。据留守儿童营养与健康状况的相关调查显示，部分留守儿童体格生长发育指标水平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另一方面，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时得不到正常的疏导，极大地造成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一部分儿童会偏离健康的生活追求和道德准则，因此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 南方沿海某省一项调查显示，19.6%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不如人，11.4%觉得自己受歧视，9.5%有过被遗弃的感觉。而在北方某省的一项调查显示中，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已经高达20%。由此可见，亲情缺失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于是以此为题材的纪录片逐渐走入公众的视野，其中鹿就是代表之一。 纪录片鹿以湖南省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私立学校22个学生为切入点，通过对他们的深入访谈，探讨留守儿童缺乏父爱母爱这一主题，希望让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关注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内心世界，同时也反映出一系列农村落后的教育问题。光安村的小学由于危房问题， 于2002年全部撤往镇中心小学，响应政府的政策集中办学，从而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如交通不便，孩子年龄太小，上学有困难，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父母外出打工，家中上年纪的老人又要种田种地，但为了小孩的未来，家里不得不有一个人专门在镇里租房子，陪伴幼小的孙子孙女读书，在镇里吃住都要钱，给原本贫穷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有一部分小孩因为没有陪读条件，只得每天早上五六点起来，一大早就行走在上学的路上。在这种情况下，村里创办了一所私人学校，总共招收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一年级，同时村领导不得不历经艰难，通过层层关卡向国家申请重建光明小学。 以上就是路所带来的故事。现在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比如家庭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意识淡薄，父母是儿童成长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是伴随孩子的终身教育，因此家庭教育对孩子的行为、心理健康、道德观念与智力发展将起着决定的因素。但在调查中发现，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尤为淡薄，一是监护人和带养人大多是老年人，文化程度不高，有的是文盲和半文盲，家庭教育意识模糊，大多偏于溺爱，以生活照顾为主，且知识能力上难以承担对孩子的道德培养和学习辅导的任务。 二是父母与留守子女的沟通较少，缺少亲情上的交流，对孩子的成长漠不关心，放任自流，顺其自然发展。三是父母对留守儿童只是给予物质上的满足，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缺少对留守儿童精神上的鼓励鞭策与开导。四是对留守儿童教育方法不对，父母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儿，老师的事儿，孩子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取决于学校和老师，事实上成为孩子学习身心发展的旁观者。 还有就是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措施不利，近年来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能适应新时期学校教育的方法和措施，但在调查中发现，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一是外出打工人员对孩子的教育过多依赖于学校教育，但学校教育由于学生多，教学任务重，教师没有精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关爱难以顾及。二是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学校教师与家长的沟通难度真大，有时半年甚至一年难见留守儿童父母的一面，很难反映孩子在学校的真实表现和存在的问题，难以实现家庭和学校共同教育的目的。三是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缺乏有效的措施，很难在学习上、生活上给留守儿童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并针对性给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教育环境。 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关注也不够，近年来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现象严重，缺乏父母关爱且处于成长中的留守儿童思想上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心理生理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一是农村社会教育薄弱，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观念陈旧，不能有效地弥补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二是一些娱乐场所缺乏有效管理，在互联网、电视、书刊等文化传播媒体中，庸俗、低劣、暴力、色情等腐朽内容屡禁不止，对缺乏父母关爱、亲情关爱的留守儿童具有腐蚀性和诱惑力。 每一个留守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还有的需要进行安全方面、生活方面的、行为养成方面的教育。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学校、家庭多给留守儿童一些特别的关爱，特别是留守儿童中的后进生，我们应该引导他们自主、自强、勤奋学习，让他们与同龄人一同感受阳光下的温暖，健康成长，和谐发展。谈到留守儿童令人堪忧的教育状况，金星撞火星里这样说道： 首先我觉得要系统化的解决，我讲的这个系统化解决是一个更人性化， 更人性化、 第二个呢更专业化， 专业化， 专业化是什么，就希望我们像我们季老师这一批人呢， 对， 要介入，不止给点钱，今天我们一个人给他几件衣服就有问题， 不是要走进身边，而是要走进心灵。 所以我想教育一下他们的父母，宁愿给孩子时间，不要赠予孩子金钱。 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国家和社会时刻的关注， 充实留守儿童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唯教育能改变人。对留守儿童的心灵教育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跋涉。未曾颠沛，便不念岁月静好； 未曾痛苦，便不识欢喜难得。 人存一世，总逃不了岁月的种种磨砺。 所幸人生有依，任风霜雨雪，有相互扶持，方路幽无阻。 缘聚时总是短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周平， 我是主播黄琪琪，感谢导播张笑言，采编李丹妮，宣传田小希。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老师太有才了吧，好想近距离接触一下。昨天那个打球超级好的男生是哪个院的？ 中文十级的外国小哥， 操作几位的技术大佬，想必校外风云人物。哎呦别想了，你怎么可能接触到人家，人家可是大明星，除非你这个 问题的答案尽在 Shining Star。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Shining Star， 我是主播徐新宇， 我是主播徐有生。在咱们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先公布一下咱们上期玉佳姐给我们带来的5张 Singaholic 决赛的门票， 他们分别是不如秋莹、温贝、孟轩的奇幻梦境、 Cherish and Pink and Sharp， 恭喜你们。 那其实 Singaholic 还在进行中，然后冠军还不知道花落谁家，不过呢，之前同样引人注目的新生口语大赛已经落幕了。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冠军是谁呢？ 当然记得了，毕竟是我的朋友嘛。 嗯哼。 但是我记得更清楚的是冠军的奖品是什么，还有第二名的奖品是什么，第三名的奖品是什么，好豪华。 那现在就请英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高翻院的陈英哥。 英哥你好，新生口语大赛过去这么长时间，当时得冠军那种激动的心情还萦绕在心头吗？ 说实话没有了，但是你们邀请我来，然后就有点小激动， 又回忆起了当时比赛的场景， 差不多吧。 英哥，你觉得那个新口带给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觉得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站在台上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记住词。 大家好，我叫不紧张。 对， 我看过那个，好像咱们学校的公众号里面就有推你的和另外两个女生他们关于新口这方面的一些想法，是吗？ 哦，对对，是一篇推送。 你对上面写的那些东西有没有什么自己在文字以外的一些看法？ 其实当时写的就跟另外两个选手相比我写的好像有点少。其实因为平时我话比较少，所以说的也比较少。 嗯，就狠话不多。 狠话不多， 社会我英哥 路子稳。主要他肯定是围绕英语来说的嘛。 嗯。 他是问我说给大家英语有哪些建议或者寄语，我是选择了说寄语。Practice makes perfect。因为在语言方面我觉得 practice 很必要。 嗯。 因为如果说单方面说听说读写是比较 相对比较独立。如果想把语言学好，这四个方面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 嗯， 所以你要利用身边的资源，利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尽量的把这四者结合在一起来训练，这样的话语言你才能说得更自如。 嗯，那相信英哥学习英语到今天这个程度，之前也是付出了不少的辛苦和努力。那你记不记得当时参加新口的时候，你觉得哪个环节是你最紧张或者说是最刺激的？ 最紧张当然是配音，因为那个配音我好像之前没有完整的练过一遍，是在周四比赛，然后周三的时候在狂背词。当时我们是配的《生活大爆炸》里的一段嘛，是 Girls Night。我们三个人是分别在三个不同的视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最后时候我扮演是 Amy Fowler the Doctor， 然后他说了一个非常难的词，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说出来。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我当时舌头都要打结了，然后当时非常紧张，所以对配音的时候非常紧张，但是最刺激的还是辩论。 可能有丁天赋在里面吧。 你刚说那个长单词的意思是？ 是一种病，是疯牛病吧？ 就医学方面的一些词汇， 应该是专有名词。所以，其实除了这些环节，最正规的环节应该是台上的演讲吧？ 这次新口，以前新口应该都是重在演讲，这次增加了辩论，我觉得辩论也算比赛的高潮吧，因为应辩还是对，因为。其实演讲的话你是之前有准备，而辩论虽然告诉你的题目，但是你在现场发挥占更大的比重。 对对对，这次 可能更多考验的就是能力和应变能力了。 是，那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你讲的主题是 我的题目是 Dancing to the Soundless。 我们这次的演讲的主题给了是尼采的一句是他的一句 quote，Those who were seen dancing were thought to be insane by those who could not hear the music。 它是让你关于这句话来说一说你的想法。 嗯， 其实呢这句话是不是尼采说的好像有待考究。尼采说的真正说的一句话是 The higher we soar the smaller we appear to those who cannot fly。 这是尼采真正说的。 嗯， 大赛给的这个题目呢其实是这句话的另一种翻译，他们表达意思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的一些行为，你的一些想法，可能不被别人 所 理 解。 对，这是这次主题。我演讲是 Dancing to the Soundless， 其实也是把这个主题有翻译的稍微诗意一点的语言。 嗯， 那你觉得除了在英语方面的一些建议和经验以外，在比如说认识很多人啊。或者是一些别的方面，参加新口有没有带给你一些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情？ 其实还不少，一个是跟你的选手，跟你的他们是你的对手，但是我们在第二个环节中，你需要跟你的对手合作来完成， 就是队友， 对，就变成了队友，对手变成队友，这个时候内心微妙的感情你要处理得很好，就是你不能太想要使自己outstanding， 想要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分数，其实你更要注重是团体的 teamwork。 对 teamwork 非常重要，这个挺有挑战性的，把三个对手组在一起让我们表演一个节目，这节目组也是就是 煞费苦心， 就是挺狠的让我们这样。另一个经验是对我的好朋友当时在现场支持我，因为我当时第一个定题演讲的时候有点紧张，虽然我在比赛之前练了很多遍，其实有很多遍都是跟我朋友我的老铁武淡然，我在这里要说一下他的名字，我找他练了很多遍，然后当时定题演讲完，我当时有一句词是忘记了，当时有点小紧张，一下台我就跟他不算哭诉，但是也是哭诉了。然后第二个也是我最紧张的环节，配音嘛，也是配音完也是去找他平复一下我的心情，所以非常感谢我的老铁吴淡然到现场去支持我，当然还有我的两位室友张泽还有马明星到现场支持我， 剪掉 然后对还有我的在榴莲的部长马泽刚也去支持我，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对， 那就是能看得出来英哥在刚入大学的时候已经加了不少组织了。那 是的， 而且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嗯哼， 对，还有你们两位 啊，开心。 那你对加入这些组织有没有什么想法？ 对，就是因为我是过来人嘛，就不是说过来人，就是稍微多了一点点经验，然后其实刚开始的一些想法也是跟你们差不多，但是我在这也想听一下不同的想法。林哥你是怎么想的？ 刚加入组织之前肯定是注重自己对这个组织的看法，比如说加入院会的新闻中心，因为觉得新闻我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看书和写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所以我加入了新闻中心。然后我觉得在新闻中心肯定会有一些采访的任务，还有拍照任务，这些都是我想要去挑战的，所以我选择加入。而且院会是最早加入的，当时学会用秀米排版然后发推送，然后非常有成就感。加入广播台呢是其实第一步是由于乔爷在军训的时候引诱我到这里来，但是非常开心，因为我在高中时期也是在我们学校电教台有过类似的经验，然后小学的时候也当过一下广播员。但是在北语的话，我知道在北语广播台肯定会有许多不一样的更新奇的经验，和我觉得会有一些更新奇的经历，所以我选择加入广播台。然后最后一个是榴莲呢，大家加入榴莲肯定是觉得榴莲比较有意思吧， 榴莲比较好吃， 比较有许多不同的活动，还有就是榴莲工作量比较大，可能是对你的一种挑战，对一种锻炼。这就是加入三个不同组织当时抱的不同的想法。 会忙不过来吗？ 有点忙不过来其实是有一些，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应该能应付过去，大不了晚点睡。 是，对。 现在发现自己会不会有点吃不消？ 尤其是在新口准备阶段，有新比赛，然后那时候还参加了一个语音语调，然后两个比赛加上三个组织，还有期中考试，简直就要活不过去了。 个人和一些组织间的一些时间发生了冲突。 是会有一些冲突，但是磨合吧。 慢慢调整可能也是我们同样作为大一新生需要学习的新课程。 其实不仅是你们，我们也同样了。不仅仅是一些工作上，还有包括学习上时间的分配。可能再过一些时间可能要去考虑实习，考虑一些社会经验方面的问题了。其实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做这种尝试，不断摸索吧。 那你觉得加入这些组织跟你，就是哪一个组织跟你之前想象的最不一样？ 我觉得三个跟我想象的 都 不一 样， 都很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些方面呢？ 新闻中心之前觉得很严肃吧，但是加入之后发现，其实院会的时候，大家在院会里各个不管是部长啊，还是我们这些干事，相处方式还是都比较轻松的，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然后广播台呢，真是呲呲呵呵广播台，然后非常的欢乐，然后跟我想象那种主播非常正襟危坐也不太一样。榴莲呢，跟我之前想的差不多一样，但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就在办活动期间，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所以不太一样。 这种新鲜感还是有的。 对对对。 对啊，我发现英哥其实加了三个组织是确实比较忙。像我的话，大一好像加了两个组织的感觉有点忙不过来。那么请问英哥，你在除了这些组织以外的时间是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的呢？ 自己时间主要用来看书，挤时间看书，然后写点东西。 是吗？ 对，然后还有就是交交朋友，出去玩玩，吃吃喝喝。 去过北京几个地方？ 其实我感觉我一直被圈在北语里，然后出去看电影，然后吃东西，主要都局限在这个部分， 五道口这一块。 对，五道口。去最远的是上周跟刘楠一些同学去，那在红剧场吧，我们去看了一个表演。 什么表演呀？ 功夫表演。 其实在帝都这种地方的话，除了那种历史文化的景点以外，还有更多值得去游览的地方，比如说像国博啊，国图啊，然后 这周就要去国家图书馆。 行，很棒很棒。我上周刚去过，确实。咱们因为有这种比较方便的地理优势，所以其实多利用还挺好的。 对。 然后我记得你在台里是在做音播节目组吧？ 对。 然后其实作为一个位置转化的话，以前你都是坐在我们这个位置来采访别人，现在你坐在被采访的位置，感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点紧张，不知道你们要抛出什么问题。虽然有稿，但是你们刚才 问的问题都不在稿子上， 是吗？是吗？ 跟我做节目是一样的， 就是你们做节目也是问题都不在稿子上，是吗？ 就是你在聊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点，或者说被访者他体现出来一些特点，会让你激发你去问一些别的问题。 对对对， 会有一个主线，但是会有一些别的问题。 那英哥在 FIB 节目组也是广播台的英播节目组嘛，所以想问一下，就是我知道英播节目组会接触到超级多帅气而又令人心情愉悦的外国小哥哥， 这个形容词 你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想法，我们现在目前只做了两档节目，所以只有应该来过三个小哥吧。 那你们接访的时候遇到那种超级吸人眼球的吗？ 可能我当时接访的时候好像是会有一些比较养眼的小哥，但是并不是每一次接访我都去。然后就比如说第一期来的很帅气的小哥，我接访的时候就没有遇到啊， 好令人难过。 我来观摩节目的时候才看到，第一次看到小哥。 好，那个如果说起小哥哥的话，英哥有这方面的私人 想法吗？ 什么叫私人想法？ 就是 比如说在咱们北语男生是比较少的嘛，相对来说，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 target 之类的？ 没有吧。 没有吗？ 那小姐姐也没有吗？ 在北语认识许多朋友，是真的 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非常铁的朋友。 好，仅限于朋友。 目前是仅限朋友啊。 这个问题其实还真的很难讲，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我记得问过一个我们大四的学姐，然后我说不是，我说是我们班女生说需要找个男朋友怎么办，学姐说我也找不到怎么办， 凉拌了。 好像在北语来说，对于学姐和学妹这个问题都是比较难回答的。 那么这个环节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马上进入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60秒播音机，英哥准备好了吗？ 应该准备好了吧。 那开始吧。没有应该了。 FIB 节目组最欣赏的男生 山哥，山哥 起床的第一件事 睁眼。 做过最丢脸的事 跟不认识的人说话。 说了什么？ 你是不是我同学啊？ 最近一次网购的东西 书。 最想感谢什么发明？ 耳机。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时刻听音乐。 除了你的家乡，你最喜欢中国哪个城市？ 厦门。 从小到现在一直保存的东西是什么？ 外公的照片。 撸串还是火锅？ 火锅。 心理年龄3岁还是300岁？ 300。 哭点低还是笑点低？ 都低。 24小时不睡觉还是24小时不看手机？ 不看手机。 特别辣还是特别甜？ 特别甜。 养猫还是养狗？ 养猫。 高跟鞋还是球鞋？ 帆布鞋。 请说出三个意思是猫的英语单词。 Cat, kitten, kitty。 到现在还忘不了在信口比赛上说过的一句话。 是我忘记的那一句词，我现在也忘记了。 生来好动还是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 你最想对自己说的话？ 别紧张。 好的，紧张刺激的60秒播音机环节结束之后呢，就是我们今天发福利的时间了。英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小礼物呢？ 这是毛姆的一本书，叫《面纱》，刚买的，还没有拆封哦，大家期待一下。 是你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吗？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毛姆，之前看过他写的一些游记， 月亮与六便士。 那一本我刚买，还没有看。 okay, 这是两本我买的。 okay. 一本送给听众。 好，那非常感谢英哥为我们准备毛姆的《面纱》这本书。获得礼物的方式呢，是在朋友圈转发本期推送，并在本期推送留言区留言，我们将把这本书送给点赞最多的小伙伴。 也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我们的 Shining Star 以及广播台其他节目，更多精彩尽在北语广播台。搜索微信公众号，下载网易音乐，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北语广播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小伙伴的声音哦。 那感谢今天来参与我们节目的陈英哥同学，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同样感谢本期的导播钱威婷，采编冯雨谦，宣传王雨婷。我是主播徐新宇， 我是主播徐有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花开千景，风韵相辅相成； 诗谱千行，风流自在人心； 喧嚣难掩音符流转的美好； 沧桑更显字里行间的多情。 在一段时间喜欢一段音乐， 听一段音乐怀念一段时光， 坐在一段时光里 怀念另一段时光的掌纹。 我们一起讲述 那些行百歌的故事。 我是主播若然。 我是主播长风。 我是主播江城。 牢笼，飞向蓝天，飞向自由的彼岸。尽管经历无数艰险，但他们依然无所畏惧，逆风飞翔。愿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勇气，勇敢冲破束缚，勇敢追逐梦想。 之声的律动 DJ Okawani 用美妙的旋律让我们浮躁不安的心重新归于平静，除去一切喧嚣，完全放空自己，如同除去了杂质泥沙的一汪清泉。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终日忙碌，行色匆匆，唯有这样的音乐能让我们真正安静下来，放松身心，教会我们用心去聆听，用心去感悟。 金泉般空灵的前奏，将我们拉入美妙的初春季节。冬日的雪在暖阳的照耀下渐渐融化，空气中仿佛还有几缕腊梅香，充满动感的鼓点让人忍不住想要在明媚的春光下尽情舞蹈。萨克斯的加入让歌曲更增加了几许浪漫气息。这一刻，人们抛下所有的烦恼、忧愁与顾虑，尽情地舞动着，像孔雀，伸展着亮丽的羽毛，昂着头，享受着暖阳，享受着最好的时光。 开头，孩子们的喧闹声，一下把我们拉回到小时候，拉回到那个纯真的童年时代，仿佛又回到那年盛夏，暖暖的金色的阳光洒在窗外的操场上，伴着清脆的蝉鸣，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在肆意奔跑着，嬉闹着，那是金色的童年，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最好的时光。结尾部分旋律渐渐低沉下来，最好的时光终将留在过去，而我们终将长大，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童年永远是我们心底无法磨灭的记忆，是最好的时光。 一颗心不知什么时候被深深牵引，一段情不知什么时候悄然开始，舒缓又空灵的前奏，像是主人公偶时的情愫，慢慢发芽，积聚到一定程度，终于，一个爱情故事缓缓展开。 纯音乐的美恰恰就在于此，留给每个听众足够的想象空间。无数个人有无数段故事，无数段故事